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47集。他是个傻子三。陈欢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隐约听见外头响起了惨叫，他梦中惊得浑身一颤，那惨叫就慢慢模糊变形，成了那群混子充满恶意的哄笑声。他正想和对方扭打，抬头一看，却对上了乔生有些狰狞的脸，对方手里还拿着他的腰带，声音放肆又嚣张：我还以为是个太监，原来是个不男不女的怪物。然后一群有些眼熟的人都凑过来，围着他指指点点，朝他扔石头。陈欢扭动着身体躲避，四肢茫然又慌乱地挥舞着，试图拦住铺天盖地的攻击。一股熟悉的气息忽然涌过来，有人抱住了他的身体。陈欢的梦里就看见身边出现了一座房子，他忙不迭地跑进去，将房门紧紧关上。外头嚣张的人群进不来，很快消失不见。陈欢松了口气，挣扎的身体慢慢安宁下来，不自觉地朝那股气息靠近了些，恨不得将自己整个人都塞进去。对方也十分配合，张开胳膊将他抱紧了些，让人安心的气息萦绕周身。陈欢彻底放松下来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许是白日里睡得太多，他醒得格外早些。明明夏日里天亮得早，可他爬起来的时候，外头却还是黑漆漆的。他有些摸不准时辰，从床榻上爬起来，偷偷摸摸听外头的动静，不知道轩辕岭他们在做什么。 那样的大人物，怎么会跑到这种小村子里来啊？ 他想不明白，也不太想知道，只是很发愁。 唉，该怎么摆脱他们？不知道装傻跑丢行不行？ 他正发呆，堂屋的门忽然开了，轩辕林举着火把进来，火光映得他本来俊朗的脸越发威严冷肃。陈欢看见他的一瞬间，却是下意识地咧开嘴想笑，但他很快想起来，自己现在应该是个傻子，于是这笑就陡然灿烂起来，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傻笑。轩辕岭静默片刻，语调有些低沉：别蹲在地上。陈欢像是听不懂一般，不但没爬起来，反而一屁股坐下了。他看见轩辕岭的脸色明显黑了一下，这个人对自己还是百般看不惯。轩辕岭大步走过来，将他从地上拽起来。陈欢猝不及防，疼得喊了一声。轩辕岭手一僵，外头的两个人已经被惊动了，急匆匆跑进来。怎么了？陈欢抓着自己的手腕躲远了些，这几个人他一个都不想看见，总觉得哪一个对自己都没有好意。他露出这样明显的抗拒姿态来，让兄弟两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。轩辕镜抬手揉了揉额角，有些无奈地看着轩辕里。他如今神志不清，就是做了什么也只能多担待。然而轩辕岭当真没做什么，他只是想把陈欢拉起来而已。地面潮湿又脏污得很，陈欢才醒过来没多久，身体弱，坐在地上对身体不好。可陈欢叫的又确实很凄惨，只听声音倒像是受了多大的苦一样。他静默片刻，脑海里突兀地闪过陈欢受过刑过后死活不肯上药的事情来。他那时候说什么来着？疼。他当时只以为他是要作妖，眼下却有些困惑，难不成他真的这么怕疼？轩辕岭对陈欢是苛刻了些，可也不是不懂得自省。短暂沉默后，他抬眼看着缩在角落里的陈欢，语气有些沉凝：刚才弄疼你了？陈欢想说当然疼，然而似乎以往不管哪次，只要他喊疼，这个人就只会让他更疼。陈欢当即一个机灵，连忙摇头： 不疼不疼。 他将手腕放下去，试图藏起来。所有人眼睁睁看着他的动作，然后沉默了。这看起来倒像是真的被轩辕凛吓到了一样，连说句话都不敢。轩辕镜叹息了一声，他素来对弟弟宽容，眼下看过去的眼神却不自觉地带了些谴责。何至于此呢？连夜赶路来了这里，说是为了风景，为了散心，谁信呢？既然都放下了架子来寻人了，又何必还摆出一副冷面来？难不成在宫里寝食难安的人不是他不成？更何况人都变成了这副样子，这般自欺欺人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有话和你说。他看着轩辕凛，决定给他提个醒。他不怕陈欢死得无声无息，只怕轩辕凛后知后觉，哪一日回过神来，却连对方的尸首都寻不到。所以眼下既然寻了人，就该端正自己的态度。你这样不行，陈欢如今痴傻如孩童，无法分辨人心，即便以往对你死心塌地，可现在哪里还能记得？你若是一直如此凶悍，只怕他越发不敢和你亲近。轩辕凛眉头一拧，似乎想开口。轩辕镜摇摇头，我的爷，这里可没有旁人，难不成二十多年的兄弟也听不见一句实话？轩辕凛沉默下去，半晌都没开口。陈欢却已经按捺不住了，他毕竟不是真的傻了，自己干巴巴地戳着很是无聊，便扒着门框往外头看，瞧见两人直愣愣地戳着，又把头缩了回去。等他再看过去的时候，两人已经分开了，各自坐在院子里一角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只有那个叫小七的男人在擦洗院子的门板。陈欢愣了愣，心道， 啊，门板有什么好擦的？ 哎，可那两个人都太聪明，说不得什么时候就能发现他是在装傻。看来看去，还是这个男人更安全些。于是陈欢直奔着他去了，想和他说点什么解解闷儿，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既让自己维持着傻子的假象，又能打发时间。手里忽的一凉，陈欢愣了愣，低头看见手里被小七塞过来的抹布，他嘴角一抽，心道， 这家伙该不会以为我是想擦门吧？ 然而他刚才眼巴巴地看着小七的举动，的确像是好奇的样子。虽然几个人都不理解擦门板有什么好新鲜的，但孩子的思维都很神奇，何况是一个傻子。陈欢没办法，只好真的去擦门板。他虽然在这里住了不短的时间了，可这门还没仔细瞧过，只知道有些笨重，往常开合都要花些力气，却也让人觉得安心。一想起这道门曾经替他无数次挡住了外头那群混子的窥探，陈欢心里就多了几分感激。只是敷衍的擦拭就变得卖力起来，只是越擦便越觉得味道古怪，仿佛是一股腥气，也不晓得是不是他们在门板上挂了鱼。说起鱼，陈欢已经许久没吃过了，闻见这味道就有些馋，整张脸几乎都贴上去。几个人都看着他，忍不住叹气，果然是个小傻子，擦个门板仿佛是要亲上去一样。轩辕凛站起来，一步步走过去，陈欢没注意，直到一只手被对方拉住，半温柔半强硬地将他拉到一旁去坐着。陈欢有些不满，小声抗议， 没擦完。 轩辕凛一声不吭地看着他，目光沉甸甸的，看得陈欢心里发慌。这几天的轩辕凛太古怪了，他虽然为人有些寡淡，可并不是惜字如金的性子，这几天却是鲜少说话，即便开口也只是几个字，听得人心里忍不住难过。陈欢想， 唉，他一定很不想理会我。 他讪讪闭了嘴，以往他总存着心思想招惹他生气，一半是不服气他觉得自己不如陈荣，一半是想因着他多看了自己几眼，多注意自己片刻。可如今这股心性没了， 他看一眼轩渊林，就觉得身上的力气被抽走了一分，已经没多少精神再去作妖了。他如今倒是安静许多。轩辕镜忽然开口，陈焕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之前他装昏迷时候听见的耳熟的声音是轩辕镜的。紧接着他就想起来一件更让人震惊的事情， 难不成救我的人是他们？这可真是…… 陈焕觉得自己怕不是癔症了，竟然会有这种想法。然而事实仿佛就是如此。陈欢张了张嘴，很想问问他们来这里做什么。若是自己没什么事情就赶紧走吧，他也想走了。但他不敢问，怕被发现自己在装傻。他想，或许轩渊里没在动手，就是因为他现在傻了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于是他又闭上了嘴。可轩渊岭看见了他这一番动作，弯下腰来盯着他的眼睛看。你刚才想说什么？陈欢闭紧了嘴摇头，他不能给轩渊岭一丁点机会怀疑自己。古人有句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或许这一遭就是他的劫难。他既然活下来，往后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，他还是得活着。他沉默摇头的姿态看在轩辕岭眼里就多了几分抗拒。他此时才发觉，比起以往陈欢有些没心没肺的放肆，这样生疏的态度更让他无法忍受。他本能的要发作，想训斥，想吼他，想让他和以前一样，哪怕总做些让人糟心的事儿，也不要再露出这种表情来。然而话到嘴边，脸色变了一半。他想起来轩辕镜刚才的话，所有火气忽的就泄了。他闭了闭眼睛，逼着自己露出平和的表情来，慢慢蹲下身体，尽量平视着陈欢，语气也和缓下来。你想说什么就说，朕在这里，没有人能再伤害你。陈欢受不了他这样温柔的样子，以往瞧见的时候，他对着的不是陈荣，就是后宫的妃嫔，只有寥寥几次才是给他的。陈欢心酸的要命，越发的说不出话来。轩辕岭腾地站起来，很明显的有些暴躁。他以往也时常会发作陈欢，可鲜少情绪这样外露。大多数时候就是再生气，他也只是冷冷看着人，仪态气度仍旧是无可挑剔，和现在的样子截然不同。轩辕镜又道，早些起床回京吧，这样的病救治得越早越好。 他们要带我回梁京？ 这可不行。陈欢能在轩辕岭面前装疯卖傻，却不愿意当着陈荣的面这么做。他就是再低贱也总是有心的，他得想个办法让轩辕岭丢掉他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